《汉书》卷八十九，《荀立传》第五十九。汉兴之初，反秦之弊，与民休息，凡事简易，尽往疏阔，而相国萧曹以宽厚清静为天下帅，民作画衣之歌，孝惠垂拱，高厚女主不出房榻，而天下艳然，民物架色，衣食资质。至于文景，遂移风易俗。是时，荀立如河南守吴宫、蜀守文翁之属，皆谨身率先，居以廉平，不至于言，而民从化。孝武之事，外攘四夷，内改法度，民用凋敝，奸诡不尽，使少能以化治称者，为江都相董仲舒、内史公孙弘、倪宽居官可计，三人皆儒者，通于事物，明习文法，以经术润世立世，天子弃之。仲舒朔谢并去，弘宽至三公。孝昭幼冲，霍光秉政，常奢侈失旅之后，海内虚耗，光因循守职，无所改作。至于始元元凤之间，匈奴相化，百姓亦富，举贤良文学，问民所疾苦，于是罢九阙而一盐铁矣。及至孝宣，有侧漏而登至尊，兴于闾阎，知民事之艰难，自霍光薨后，始功万机，历经为治，五日一听事，自丞相以下各奉职而进，即拜刺史首相，折亲见问，观其所由，退而考察所行，以治其言，有明实不相应，必知其所以然。常称曰：庶民所以安其田里，而无叹息仇恨之心者，正平送礼也。与我共此者，其为粮二千担户，以为太守利民之本也。朔变易，则下不安，民知其将久，不可欺罔，乃服从其教化。故二千担有治理孝，则以洗书勉励，增至赐金，或爵至关内侯。公卿缺，则选诸所表以赐用之。是故汉室良吏，于世为盛，称中兴焉。若赵广汉、韩延寿、尹翁归、严延年、张敞之属，皆趁其位，然任刑罚，或抵罪诛。王成、黄霸、朱毅、公遂、郑弘、邵信臣等，所居民富，所去见私，生有荣号，死见奉祀，此凛凛，庶几得让君子之遗风矣。